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骄傲和自私这两种罪有可能是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罪。罪人无论是拒绝耶稣赦免的罪人，或者已经蒙了耶稣赦免的罪人，罪人包括你和我，我们都是骄傲，也都是自私。我们每一个人骄傲的地方和自私的地方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些方面你有可能就是不怎么骄傲，但是你如果多想一想，也是对你自己诚实的话，你必须承认你一定在某些方面也是骄傲的。我们自私的罪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某些情况是自私的不得了。在我们今天早上正道前面的部分，我们要谈一点点关于两种骄傲的现象。第一种是关于我们基督徒的知识，或者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你有没有跟别的基督徒在这方面比较过？比如说你心里有没有这样想过，啊，我圣经比他懂了，他怎么不了解这么基本的东西呢？那点我早就明白了。或者他的信心怎么那么软弱呢？我自己呢算是蛮稳定的，我经验了很多，已经到了一个蛮成熟的地方。那你如果曾经从来没有类似的想法，我大概只是没有找到你骄傲的地方，还是有。我们现在换另外一种骄傲的例子，其实这种例子跟第一种是很有关系的。这种骄傲强调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的贡献。这种骄傲说，我对教会真的蛮重要，如果没有我来服事，就是没有其他的人会做，还好教会有我这个人。这样的骄傲会把其他的人的贡献看得没有那么重要的，这骄傲的人反而会说，我自己做的又多又非常重要，教会需要多一些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们很容易看重我们自己所做的，然后看轻别人所做的。也许你花的时间在某些方面真的比别人多，但是有可能那些其他的人因为很多各样的因素，就是没有办法在那方面服侍很多。有可能这个人就是没有做很多所谓的教会服侍，也许他需要照顾下一代他的孩子，或者上一代他的父母。这种家庭的呼召也是最基本的呼召，可以算是比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更重要的。并且呢，一个健康的家庭对教会之外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见证。所以好好的照顾孩子也能算是一个帮助教会的服侍。好，无论怎么样，无论我们在哪些方面是骄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今天只有时间提这两个具体的例子。那么我提了这两个例子是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耶稣稍微回应这两种骄傲。耶稣面对这两种骄傲不是我们今天经文主要的主题，但是我们可以从他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两种骄傲是罪。在我们的经文，耶稣先问门徒其他的人说他是谁，门徒回答一些错误的回答之后，耶稣就问他们自己说，我耶稣是谁。西门彼得替所有的门徒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啊，回答的正确。接着耶稣就告诉彼得他的答案是哪里来的。耶稣告诉彼得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彼得能够这样正确地回答，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聪明 或任何其他人的聪明，纯粹是因为天父上帝指示他的。这个事实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前面已经讲过了。他在第十一章，耶稣就向他的父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记不记得那段是大概两个月左右前的经文？任何人，若任何人知道耶稣，相信耶稣，都是因为天父把这个事实显示给他知道，给他信。彼得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也是这样，他知道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天父指示他的。我们最近几个礼拜已经看过好多次，耶稣的门徒是蛮迟钝的和软弱的。他们能当耶稣的门徒，纯粹是因为耶稣的怜悯。同样，彼得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能够这样回答耶稣，全都是因为上帝怜悯他了，给他这个答案。彼得在这里连一点都没有骄傲的空间。接着耶稣继续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什么意思？首先，彼得这个名字跟希腊文的字 Petra 是有关系的。 Petra 的意思就是石头，所以耶稣就在说：彼得，你刚才给的答案就像你的名字一样，这个答案，我是基督，我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答案，这个承认，这个事实就是一个磐石，并且我要在这磐石上建造我的教会。天父上帝原来把这个承认给彼得，不是彼得自己想出来的。现在耶稣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不是彼得或十二个门徒，不是他们所建造的。可以说，圣父把教会的地基垫好，现在圣子耶稣基督要建造这个教会，都是上帝的工作。虽然上帝的确使用耶稣的门徒，包括我们，把这个关于耶稣的承认传出去，但是是上帝自己借着这福音使人相信耶稣，进入教会，建造教会。从头到尾，我们人没有骄傲的空间。好，我之前说这关于人的骄傲和上帝自己的作为不是今天的经文主要的主题。那么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彼得的承认本身，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承认对我们来说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另外一位门徒约翰说，他写他的福音书就是为了让读者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一样的承认，彼得跟约翰一样。这个承认呢，又提到耶稣的身份，又提到他的工作。耶稣基本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圣子，从永远到永远。他在世界上的工作呢，就是基督，希腊文或就是希腊文或弥赛亚，希伯来文，意思是受膏者，上帝所拣选的，上帝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为了要来拯救他的百姓。这基督如何拯救人呢？他救赎他们，赎他们的罪，赦免他们的罪。因为弥赛亚所要做的，旧约圣经就有这些应许。耶和华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还有，上帝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 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最后也是最清楚，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众人不仅是以色列人，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弥赛亚基督耶稣的身上。因此我们众人客观来说，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罪都蒙了赦免，这包括你和我，也包括你骄傲的罪。是很有意思的，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可以骄傲地显示他神性的大能。其实对他来说，他显示他大能的时候不能算是骄傲的而作。但是那么耶稣有时候他的确为了帮助其他的人的时候，他就显示他的大能，他医治人，给人吃饱，平静风浪，还有叫死人复活。他为了帮助其他的人，愿意彰显他神性的荣耀。但是当他自己需要这个大能的时候，他反而没有用它。我特别想到两次，耶稣明明可以很容易用他的大能帮助他自己，但是他没有。第一次，当同样一位彼得在客西马尼园把刀子拔出来要保护耶稣的时候，耶稣激烈拒绝他说，收刀入鞘吧，反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但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耶稣就是要应验旧约圣经所说的关于弥赛亚要赎我们的罪。他不要帮助他自己，因为他要帮助你赦免你的罪。另外一次，耶稣明明可以彰显他神性的大能救他自己，就是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时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上帝，上帝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那时候的确有办法从十字架上下来，也可以一下子毁灭那些戏弄他的非常骄傲的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但是他没有，因为他要为他们，甚至为他们痛苦地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赦免他们超骄傲的罪，也为了赦免你骄傲的罪。耶稣不帮助他自己，因为他要帮助你，救赎你。很奇妙，真是奇异恩典。我现在要换到我们今天经文的下一个部分，就是第十八节。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在彼得的承认之上，并且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这耶稣的教会。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教会唯一的根基，或这根基的房角石，圣经这点很清楚。但是耶稣要用彼得的承认，用这个福音把教会建造在他耶稣自己的身上。圣经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只要提到两个。第一个是在于弗所书里面，在这里我们念，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里说教会根基的房角石是基督，然后根基是使徒和先知。使徒和先知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使徒和先知的话在圣经里面，就是上帝自己的话。上帝借着他的道，借着福音，比如彼得的承认，建造他的教会。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一和第二章，就是我们崇拜之前在查经班所看到的那部分。那里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耶稣，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里也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是像活石活的石头，被建造成为灵宫，属灵的宫殿。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说，耶稣是教会房角的头块石头，所有属耶稣的人，基督徒，也就是活石，他们是被建造在基督之上，这个就是耶稣的教会。那么我们如何成为活石，如何成为基督徒呢？也如何在这信心里面成长呢？这段彼得前书的经文就说，我们蒙了重生，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那段经文也说，这上帝的道也使我们成长，这道就是福音。譬如彼得的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借着这福音建造他的教会。好，在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里面，我最后要谈的部分就是第十九节。在这里耶稣对彼得这位门徒的代表，也算是整个教会的代表，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给一个完整的解释，但是我可以简单的总结。这段是指所谓的钥匙职，是耶稣给教会的一个特别的权柄。这个权柄呢，是一个赦罪的权柄。教会能够赦免人的罪，就是这边耶稣所提的释放。这里的捆绑是指教会拒绝赦免罪人的罪。圣经三次很清楚提到耶稣是给教会这个权柄的，这里是其中一次。另外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在那里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蒙的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很清楚，耶稣把这个赦罪和留下罪的权柄赐给门徒，也算是赐给整个教会。那么我们在这个教会每一个礼拜每次崇拜的时候都使用这个权柄。我们崇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承认我们的罪，借着我这位你们正式招请的人，为了来做你们的牧师，我就公开地使用这个教会的权柄赦免你们的罪。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耶稣就是赐给我们这个权柄的。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这个权柄一次，但是因为刚好我们正道的经文提到这钥匙指的权柄，我想是很适合我们现在再使用一次。在这个正道里面，我已经提过我们骄傲的罪，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出我们自己在某些方面也是骄傲的。我也希望你诚实地在心里已经向上帝承认你这个罪，若是有的话，你就可以听我现在要说的。我这位受召而立的圣道仆人，就奉父子圣灵的名 赦免你们骄傲和所有其他的罪。这样你们的罪已经蒙了赦免，你们可以活在耶稣所赐的平安中。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